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53集，根本没把他当成对手。 程家安排？谁给他安排啊？ 门外，一中年男人进来，听到欧阳威的这句话，冷笑道。 哼，他说的大话让他自己去，程家可不丢这脸。 程饶汉。 程老爷子放下手中的茶杯，脸上的神色未变，精神抖擞的直接打断了他，眸色锋锐。欧阳威一愣，他拘谨地站起来。 程爷爷，程叔叔，我…… 这件事没有人跟程老爷子提过。他一双苍凉的眼睛一望无边，笑得和缓，摆摆手。 哎，无妨，那小子一向有自己的主张。 听着程老爷子的话，欧阳威垂在两边的手微微一紧，他只是笑了笑。 您说的事情我帮您留心一下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 程老爷子亲自把他送到门外。欧阳威走了，程老爷子才慢慢地往回走。 爸，您对三弟未免太过纵容了，给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安排，这话说出去，程家的脸往哪儿搁？ 程饶汉看向程老爷子，很是不平地问道。 你也不管管。 行了，这点事儿算什么呀？ 程老爷子淡淡开口。他转过身往楼上走，口中虽然说得清淡，但程老爷子的眉头却是微微拧着的。程家大门外，欧阳家的车在外面等着，欧阳威站在车边没有进车，只是拿起手机翻开微信看了一下。他下午发给程木的微信到现在对方还没有回，是因为没有时间吗？欧阳威没来由的有些烦躁，以前他问程木，程木基本上都是秒回的，从他去 M 州之后好像全都变了。他们在 M 州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欧阳家的司机走到副驾驶打开车门，等了半天欧阳威都没有上车，他不由低声叫了一句 小姐。 欧阳威回过神来，抿了抿唇，表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 走吧。 他弯腰上车。6月3号，星期一，横川一中，全校统一发放高三高考准考证。凌驾。秦宇早上的飞机刚从机场飞回来，张嫂一脸恭敬地去接他手中的包。 小姐，您回来了。 秦宇微微颔首，笑了笑。他现在跟着戴老师身后学小提琴已经初有成就，他有天赋，但不算太强。可他从 M 州回来后，比以前更加努力学习小提琴，几乎每天都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，在京城小提琴协会的新人里十分拔尖。戴老师对他也是十分看重，等着他今年在小提琴协会的成员选拔赛上给他争夺一个头筹。林老爷子知道秦宇今天回来，一早就特意从老宅赶过来。 宇儿，你上午是要回学校办理手续吧？ 林老爷子声音温和。既然秦冉那里已经毫无转回的余地了，林老爷子就铁头到底。不过秦宇也没有让他失望。 是的，我跟妈妈一起去。 秦宇接过张嫂递过来的茶，微微笑了一下，又侧头看了一眼宁晴。 对了，妈，姐姐有消息了吗？这快高考了，她总该回来了吧？ 宁晴摇了摇头，眉毛也微微拧起，意思就是还没有回来。秦宇抿了一口茶，微微摇头，似乎十分感叹。 那姐姐打算再留一年？可惜了。 原本以为我们能在京城相聚呢。 不说了。 宁晴拧眉放下茶杯。宁晴让晴雨休息一会儿，下午再让他去学校拿准考证办理手续。 下午办完手续，我带你去看你小姨，你们也几个月没见了。 宁晴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，拿着镜子重新描口红。晴雨点点头，不是很有兴趣。 好。 与此同时，横川一中九班，明天高三统一放假，今天是他们最后一天在这个班级上课了。乔生跟在徐瑶光身后，情绪不太高。 奇怪，怎么我们班走廊上这么多人？ 乔生懒洋洋地抬头，就看到九班走廊上的人影。 难道都是来找你要联系方世天同学录的？ 乔生看了徐瑶光一眼，挑眉。接近毕业，最近找徐瑶光的人是真的多。徐瑶光看着那行人影，脑海中掠过一道又冷又酷的人影，脚步一顿，他低着眉眼，嗓音清冷，迟疑了一下。 应该不是找我的。 乔生猛地一停，忽地想起来一个人，整个人瞬间容光焕发。他抬起头，拨开围在后面的一群人，直接看向靠窗户的地方。这半年多，因为九班的学习气氛不错，成绩提升得快，高阳一直没有换位置。而且换了位置，学生可能还需要时间适应。高阳听了学生们的提议，整个高三都没有再调一次座位。最里面一组第四排靠窗户是大佬的宝座，以往一直是空着的位子上终于多了一道人影。他没有穿校服，就穿了一件白 T 恤，脸微微侧着，左手还拿着笔，正在给人写毕业寄语，垂着的眉眼是众人熟悉的，带着一些玩世不恭的样儿。 卧槽，冉姐，你终于潇洒过回来了。 乔生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走到他身边。秦冉前桌的同学一如既往地给他让了个位置。 嗯。 秦冉现在左手写字也不慢了，他依旧漫不经心地写着。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。徐瑶光也从后门进来，坐到他的椅子上，很习惯性地拿出物理资料书。翻开书的时候，不由自主地朝秦冉那边看了一眼。接近第一节课，乔生终于从秦冉那边回来了，只是兴奋还未消退。用笔戳着徐瑶光的后背。 哎，徐少，你说冉姐物理到底怎么样？眼看着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，学校里依旧有老师开始打赌了。 乔生说道。听到乔生的话，徐瑶光垂着的眉睫颤了一下。 不清楚。 一句话刚说完，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一声。徐瑶光就放下笔，拿起手机看了一下。乔生看到他的动作就知道这条信息是秦宇发过来的，不由翻了个白眼。 他也回云城了？ 嗯。 徐瑶光不轻不重地应了一声，手上的动作却不慢地给秦宇回了一句话。下午最后一节课是班会课，高阳给整个九班的人讲了一堆人生大道理，然后发了准考证。在黑板上写了金榜题名四个大字之后，就宣布放学。高三最后一节课到此结束。全班人起立，声音前所未有的整齐，前所未有的大。他们喊老师再见。秦冉书桌上没有东西，就一张准考证。他放好就等着林思然。手边的手机收到宁威发来的消息，让他晚上去吃饭。秦冉就动手回了个好字。乔生一如既往地拿着篮球站在后门等他们。 冉姐，你是要考到京城吧？ 悄声偏头看秦冉，询问道。秦冉把手中的鸭舌帽扣到头上，一边给程俊发消息说晚上去宁威那儿，一边应了乔生一声。 我也去京城。 林思然笑笑说。徐瑶光落在几人后面一步，朝前面看了看，这一行人都是高三的风云人物，他们站在一起就吸引了大多数学生的目光。 秦冉真的回来了， 有学生兴奋地开口，另一人也压低声音。 所以你们猜今年高考状元是谁？秦冉、徐瑶光还是潘明月，还是云城一中？ 秦冉一回学校，所有人都在议论他的事，所有人似乎都忘了孟欣然，而他也因为孟家的事心情烦躁，成绩下滑得厉害。孟欣然听着耳边的话，看着秦冉等人的方向，拿着背包的手不由紧了紧，眉宇间一片晦色，整个人阴沉得可怕。宁威家，半年多过去，宁威的腿早就好了，行动间也毫无晦涩之感。他锅里炖着汤，不时地看向大门的方向。木南也坐在外边的椅子上，手中捧着一本书。外面敲门声响起，木南也不等宁威动作，直接抬手开门，一向清冷的脸上带了一些缓和。门外是秦玉跟宁晴。木南看清是这两人，语气变淡，侧身让开。 大姨。 然后朝厨房的方向喊道。 妈，大姨来了。 这一下声音大，房间内的穆莹听到声音立马出来，神色激动。 哎，二表姐跟大姨来了。 她连忙去给两人倒了水。楼下程木停了车，秦冉拉开后门，语气散漫。你先回去，过会儿再来接我。程木点头，让秦冉提前给他打电话。秦冉爬到六楼敲门，开门的依旧是木南。他低了低眉眼，眉骨依旧是冷，但声音忽然缓和了。 妈，表姐来了。 秦冉进去，狭窄的大厅里，坐在桌子边的宁晴三人看到秦冉仿佛见了鬼一般。 冉冉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宁晴啪的一声放下杯子，不敢置信地看向秦冉。 你为什么突然休学？ 秦冉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二人，他拉开凳子坐下，翘着二郎腿，一如既往的随意。才回来。木南给他倒了一杯茶，依旧是他以前用的杯子，上面还印着草莓。秦宇看到他表情也变化了好一瞬，才回过神来看向秦冉，语气关心，似乎以往的隔阂全都不存在了。 姐姐，你这几个月都去哪儿了？ 没去呢。秦冉抿了一口茶，漫不经心地说道。就是到处走了走。 哦， 秦宇笑了笑，对他的到处走走并不关心。木莹抿唇，他现在也不敢看秦冉，只抿唇看着秦宇笑。 表姐，你现在微博多少粉丝了？ 秦宇看了一眼茶杯，没有喝水，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道。 900万吧。 宁威从厨房里端出一碗菜。 什么900万呢？ 就二表姐的微博啊。妈，你们不知道，她去年在京城皇家演艺厅的一个表演赛被传到了网上，意外走红。 莫莹的语气中透露着羡慕。 她现在在网上可红了。 秦宇把玩着杯子，抬头看了秦冉一眼，笑了笑，似乎并不在意他微博的粉丝数。木南帮宁威摆好了菜。饭桌上，宁威礼貌地询问了一下秦宇现在的情况。 雨儿跟他老师去了 M 州。 宁晴提到这一点，语气有些掩饰不住的骄傲。 他现在在京城小提琴协会，新生学员第一名。 木莹抬头，惊讶地开口。 M 州 M 州算是一个统称，国际贸易中心聚集着大多数的势力。莫言只是在上地理课的时候被老师科普过，但并不建议一般人去，要去也只能找那种势力下的旅游团。秦宇笑了笑，并不在意，他拿了筷子说， 嗯，我准备考 M 州的小提琴组织。 这件事他没有多说，说了他们也不一定懂。 姐姐， 秦宇只是看向秦闪， 你去年在这里说过你要考京大，你还记得吗？ 当然，秦宇没有任何嘲笑秦冉的意思。见识过 M 州，见识过更大世面的秦宇，现在根本就没有把一连两年都在留级的秦冉当做自己的对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